心之科学，人类快乐全心思，相信预防胜于治疗，心理科学强健心智，快乐是成就，伴你去解愁，辅导心理学家，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辅导心理学家陈海荣，辅导心理学家方婷。 Hello， 大家好。咁又到咧，逢星期六晏昼嘅心知科学，又系见到我哋三个咧，就知道系零负天下人啦。我介绍我自己先，咁我就系叫 Mills 黄仲远，咁我系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 Hello， 大家好，我叫 Jasmine， 我系辅导心理学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Thomas， 辅导心理学家。 好啦，今日我哋通常我哋就讲一啲，即系同近期啲时事系贴近啲嘅。咁近期听得多啲咧，就是、一啲新闻咧，关于啲情侣纠纷啊，甚至乎夫妇纠纷啊。所以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是、恐怖情人。 嗯， 系啦。咁喂，近期有啲咩新闻虽然系算系恐怖情人先啦，我讲一单旧啲嘅先。喂，冚14巴。你唔知幾多包個咧？ 十四包 係啊，十四包。你覺得嗰個算唔算恐怖情人先？嗰一單都算啦，係咪？即 係 佢唔單止嗱，有啲係恐嚇啦 ，verbal 咁樣嗰只啦，佢係直情 physical 咁樣啦。我覺得呢單係我即刻記憶到係遠少少嘅，算係恐怖情人。仲有邊單咧？ 其實都好多嘅，因為咧可能我係女仔啦，咁好多朋友咧，逢係有呢啲新聞嘅時候咧，好多時 WhatsApp 都會 send 過嚟咧討論，哇真係好恐怖啊，好驚啊咁樣。近期其實都好多啊，譬如喺巴士上面斬佢好多刀，因為佢要去 OCam 個女朋友係嘛，跟住佢好想跟埋個女朋友。 唔知喎，佢女朋友去 OCam 啫，大佬。 係佢女朋友本來係讀即係嗰啲科學 士， 係啦，準備入邊咁嘅識嘅，咁跟住女朋友成功可以入到大學啦。 佢入唔到。 佢唔係，佢已經畢咗業㗎啦，佢就唔係嘅。 OK。 係啦，咁喺個過程當中咧，就女朋友梗係好期待大學嘅生活啦，有 OCam 啊，話俾佢聽佢去。咁佢就已經問個女朋友咧：我可唔可以參與你嘅 OCam？ 你要揾一啲嘅活動咧，係我可以跟埋一齊去嘅。因為佢就覺得，如果你去 OCam 咧，就係好多會識好多男仔，跟住同佢哋有交流啊，同埋會蝕底啊，即係玩啲遊戲嘅時候，所以佢極度不放心咁樣。咁就嘈起上嚟，咁就。嗌交 咁，依家啲 OCam 又強咗少少嘅，係 咪？你嗰年代唔係咁。 喂，我嗰年代都真係，即係我嗰個年代應該係少少嘅身體接觸都好爆噶啦。即係總之咧，我之後嗰年代，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朝朝食懵你咧，即係嗰個 call 咧，咁朝朝食懵你啊，總之就係個男嘅箍住條繩，拖住條蕉，就揈條蕉就俾人食。係啦，即係咁嗰只啦。 即 係 接住佢， 咁你知道邊啲人食㗎啦，即係嗰個情況。咁但係嗰時候咧，即係已經距離我諗都好幾年㗎啦，已經係啦，即係冇呢啲嘅，最多係點樣去折磨你個人嘅啫，好少揾男女嘅。咁所以可能而家佢就擔心啲啦。仲有冇啲乜嘢新聞你記得嘅？ 咪就係有個專業嘅。人士被人判咗終身監禁嘅單咯， 即係最呢個 係啦， 最近期啦， 係啦，最近期啦， 同埋再之前都有個關於咩瑜伽球啊， 係 啊，車嗰度啊，即係當然嗰單就好似最後就個案件嘅結果唔討論啦嚇，總之就係記得嗰間，但係有一單應該大家都全香港人。連埋台灣人都應該熟悉嘅，嗰個應該係恐怖情人啦，係咪？ 超恐怖嘅情人， 超恐怖！佢恐怖埋係佢唔單止情侶係佢伴侶係出咗事，係唔係佢嘅伴侶？全香港人其他都出咗事， 出咗事 係啦，真係姓陳㗎啦，即 係冇錯。大家都知 係啦，呢個啦，咁同埋如果我自己覺得嘅話咧，近期有一個話一路都冇同老公傾偈，我覺得嗰個都算係恐怖情人。 都幾恐怖喎！ 我覺得嗰個都恐怖，佢仲要人哋訪問佢SNP， 即係問佢第二啲嘢咁樣咧，佢無啦啦都同人哋講話，其實我同屋企人都冇乜傾兩句，你同佢老公咧冇乜傾偈， 係啊，我係 workaholic 咁樣 做曬嘢，咁你算點咧？即係無啦啦， 因為佢 proud of 呢一樣嘢咧， 係啦， 完全中槍，躺著中槍咁嗰陣 放工。老公翻工都唔知點算啫。 係，我覺得佢個樣子都係恐怖情人嚟 嘅。恐怖唔止佢屋企老公覺得恐怖 喎。恐怖情人，你哋有冇遇過先？ 我 touch wood 咧，我就冇遇過一啲好恐怖嘅情人，因為我諗都感受到，即係呢一啲。其實恐怖情人嘅案咧，唔係淨係近排先有嘅、你睇翻報紙咧，係年年都會有好多咧唔同嘅恐怖情人，即係譬如當男方又好，女方又好，一要講分手嘅時候咧，對方嘅反應好激烈啊，做啲嘢要挟你啊，甚至乎咧，佢哋咧真係會做一啲嘢傷害自己，或者係我哋所講真係攬炒嘅，佢害咗你。自己亦都不好過，佢亦都會做呢一啲好極端嘅事情，咁真係個心理壓力好大，就算日日咁樣去嚇你都好驚啦。 又或者係近期有睇過套戲咧、大家可能有睇《隱形客》，《隱形客》係咪應該？即係嗰個男仔就係、我覺得係恐怖情人啦。即係因為佢嗰個講咧，就係嗰個男仔係頂尖科學家咁上下啦。咁跟住佢發明咗可以令到隱形嘅。咁咯，咁同個女仔，咁佢係 control freak 嚟嘅，係乜嘢都要 control 個女仔，任何嘅分毫舉動咧，都要得佢批准。咁嗰只嘅情況嘅，咁、那個女仔就逃走咯。逃走完之後咧，咁佢就好似隱形俠咁樣咧，即係嗰個人就隱形咗，咁、咧就好似喺側邊咁樣咧嚇，好似鬼咁樣營繞住佢咁嗰只咯。我覺得呢啲都恐怖嘅， 好恐怖啊！ 係咪？即係呢，我甚至乎呢啲都覺得即係。嗰啲嘅傷害可能 physical 呢啲喺心理傷害同埋好長久嘅一個情況，不過嗰兩樣都衰噶啦。 咁你自己咧，你有冇聽過呢啲恐怖情人？即係除咗新聞睇就睇好多啦，即係真係嚴重啲嘅就真係有命案啊、分屍啊。 我想問喐手都算啊？約 打嗰啲， 打係咪算啊？有一個就咁樣嘅，我仲記得咧，以前係我做緊。是不是叫暑期工呢？總之我 Form 7上 U， 咁嗰段時間 Form 7已經出曬事了。 冇出事冇出事啦，呢啲嚟講都係 Form 7，係冇 DSE 學生。 上 U 咁嗰段時間咧就做過暑期工嘅，咁咧就係做 sales 嘅，咁跟住有個 sales 嘅同事咯，咁咧佢就係成日都俾男朋友打嘅，佢每晚啦，類似可能佢翻工。翻工之前咧，又要佢可能去做某啲嘢，跟住佢遲少少放工，或者可能係 lunch 冇打電話俾佢，咁佢就會狂鬧啊，或者點樣？所以個女仔咧成日都係一個超級緊張嘅狀態嘅。咁但係咧，佢超級緊張狀態，但係佢一可以脱離咗，即係翻工嘅時候咧脱離咗咧，其實佢係開心嘅。但是一放工的時候咧，佢就會驚啦，或者係佢好驚塞車嘅時候又驚啊嗰樣嘢。咁跟住嗱，我哋就唔知佢點樣俾人打嘅，但係咧佢每一次都有受傷嘅咯。係啦，即係啲瘀痕啊嗰樣嘢啊，咁呢啲嘅咯。但係咧，你知啦，即係家暴嗰啲咧，又通常就係咁，即係打你第一次冇出聲冇分手，justify 咗原諒佢，跟住其實一定。即係會有重複 一次咁樣， 係咯。咁跟住就越難越離開，即係咁講就。我覺得佢嗰個就係呢啲 case 咯。 我諗其實恐怖情人其中一個特徵咧，就係佢哋會用好多方法去氹你，即係佢哋做某一啲嘢，或者其實開頭嘅時候咧，你會覺得佢哋係無微不至嘅。即係譬如我如果我係一個恐怖情人，我要融入你，咁我對你好好，對埋你屋企人好好，對埋你嘅朋友好好。咁如果佢發現係 OK 嘅，佢就立曬你啲時間，即係完全控制咗你啲時間啊，各樣那樣。咁跟住之後先至開始有你頭先講嗰啲啊，你唔信我意，或者係你唔係跟住我嘅想法去做嘅話，我就開始有啲懲罰啊、發泄啊、侮辱啊咁樣。咁跟住，但係佢哋都會氹翻你嘅，即係會令你覺得係。啊 ，OK， 其實佢都係好緊張我啫咁樣，或者係佢好重視啫咁。 不過你講得啱咧，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 characteristic 咧，就係佢比一般嘅人咧係更加 detail minded 嘅。係啦，即係嗱，我意思一般咧，即係一般情侶拍拖咯。因為咧嗰個男仔佢都話咧，佢以前係對佢咧係。是非常好的，即是一定是因为他以前对他非常好，对他家人都非常好，同埋话他好细心的， 即係照顧得好無微不至嘅，令到佢係非常之放心嘅。我諗佢可能亦都係要 control 所有嘢，咁所以佢之前亦都有足夠嘅細心去照顧佢，或者去 please 佢啦咁樣嗰只。 嗯， 仲有啲咩 characteristic 咧？你覺得？ 好 manipulative 咧，好識操控你啊 ！feel 到你幾時會好唔開心，係氹下你啦 ；feel 到你幾時好 distress， 佢就再加多兩嘢，令到一時好開心，一時好唔開心，一時開心好唔開心。 嗯， 慢慢就哇，即係玩弄你喺鼓掌之間嗰只 feel 咁樣。 嗯，所以佢係中意去控制，之餘佢都應該非常了解對方喎，係咪？即係了解另外一方，所以佢好知道。點樣先 control 到你？點樣你個情緒就會有啲咩舉動？你係驚啲乜？我只要做呢一樣嘢咧，你就會受我控制噶啦。咁樣啫。 嗯，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將啲嘢賴曬呢度咯。即係我點解咁鬧你啊？就係因為你呃住我同其他人食飯咯。即係所有嘢外化變咗做你嘅問題，就合理化自己。 Attribution error 係即係佢會覺得我咁樣做係因為你點點點，咁所以你應該去迎合我，我就唔會有呢啲咁恐怖嘅事發生啦，係咪？咁所以就呢一個頭先講個控制就係咁樣嚟咯，即係佢咁樣去建立呢一樣嘢咯。 仲有冇啲乜嘢嘅 characteristic， 或者佢同佢拍拖之前？例如佢超級細心啦，因為佢嗰啲 control 嘅慾望咧，未必係喺一開始就會見到噶嘛。 嗯， 你有冇覺得係邊啲係可以睇到佢究竟係唔係一個有機會係恐怖情人嘅？你覺得 spot out 到？ 我覺得 sense 到喎，我自己就 scan out 咗呢啲，即係太積極嗰啲咯。即係譬如你啱啱應承佢第一日同佢出街，但第二日已經落係你屋企樓下等你嗰啲， 即係 over 曬 ，over 曬，即係我覺得係太進取嗰啲咧，其實係有啲驚嘅。即係佢依家已經係咁，佢唔理你，總之我想做嘅嘢，我就要表達曬出嚟啊。係啦，即係或者係真係你講 over 曬咯嘅嘢，你會覺得有啲驚。即係我會 scan 啦，我覺得呢啲係有危機咯。同埋本身個人你要睇下佢有冇自己生活咯。我覺得一個人咧，佢冇乜自己生活平，唔即係唔平衡，即係朋友啊、興趣啊、做 sport 啊嗰啲咧。如果佢係好唔平衡嘅話咧，即係佢人生冇乜嘢，淨係望住你嘅話，哇！嗰啲好恐怖，我覺得。係啊。 呢個都係幾好嘅，即係 indicator。即係佢究竟係花幾多少時間喺你嗰度？係啦，而當中基本上係冇乜其他嘢會做嘅。我覺得呢個都係嘅，即係冇乜其他自己嘅生活嘅，咁呢個都會係一個情況，係咯。 另一個人就好 dramatic 嘅，佢啲反應好 dramatic 啊，佢諗嘅故仔好 dramatic 啊，或者佢覺得我同你之間發生嘅嘢好 dramatic， 所有嘢都同個現實有少少唔係咁夾嘅地方，甚至乎可能覺得咦好誇張，我好誇大咗，所有嘢好似係我嘅幻想世界當中咁樣。 會唔會即係佢未出場嘅時候咧，嗰個 control 係會好童話式啲咧，即係好 romantic。好似頭先嗰種 分外地 romantic 係多咗嘅一個情況，即係例如可能已經喺度啊，跟住拋嘢俾你啊，又唔知道唱歌啊，即係嗰啲可能即係會唔會咧？ 其實都有機會嘅。我睇咧以前啲新聞咧，因為有幾單嗰啲兇殺案嗰啲，我好中意睇呢啲啦，都係有呢個特質嘅。即係有一單我記得，我幾多年我唔係好記得，即係內內地嘅，就係有個男士，譬如喺內地識咗一個。香港嘅女士，咁就以往佢未拍過拖嘅，但係為咗追呢個香港女士咧，即係又問人借好多錢啊，送好多嘢嚟到香港追埋佢啊，即係 all in 嗰啲咧，其實 all in 真係好驚嘅，即係你就會睇得到佢呢一種即係聽落好似好浪漫、好有決心，但係學 Thomas 話齋嗰種幻想式，即係佢覺得我揾到你啦，就係、是、你啦，我呢世就係中意你啦，係啊，我就。盡所有嘅能力問親戚朋友，所有借曬所有錢就係買曬我，即係佢知道即係譬如內地男仔，即係以前好都有啲時間，我記得有十蚊，即係未必揾錢係好似香港女仔咁多，即係佢就知道嘅，咁所以佢就用盡所有方法就令到件事佢覺得係 work 嘅咁樣咯，係啊，所以真係會自己幻想啦。 喂，咁呢幾個都幾好 indicator 喎，即係超級 over 無微不至。跟住可能係過分咗嘅一個好 imaginative 嘅 嘅一個追求形式，而且所有 all in 時間都俾曬你嘅。咁其實嗱，佢咁樣做咗出嚟啦，我能夠想象咧，其實例如你可能會敏感啲嘅，可能阿 Thomas 如果遇到個女仔係咁啊，真係會唔會都覺得奇怪咧？其實有女仔係咁都已經好奇怪嘅，即係 人係咁都好奇怪啦。 係咯，諗住佢自己都唔係像即係靚到點樣啊，無啦啦佢去到咁盡咁嗰只咧，咁就男仔可能有啲咧，我覺得如果男仔係咁嘅話咧，女仔係有機會係唔察覺。 嗯， 因為頭先所講嗰啲咧，其實可能都會覺得係 追你嘅時候 ，confirmation bias 覺得咁佢中意我就 係啊， 梗係好難追到，唉冇辦法啦，嗰啲叫自己真係靚仔咩？即係可能咁嗰只噶嘛。 係啊， 嗱，會有啲乜嘢嘅情況令到咧嗰個恐怖情人係去到某一個階段係 trigger 咗佢，開始會有唔同嘅 behavior 咧。 嗯， 有啲咩 trigger 咗佢咧？ 我覺得佢覺得你係屬於佢嗰下係好重要咯，即係你係完全屬於佢嘅，你嘅時間啦，你嘅興趣都係屬於佢嘅，係啦，即係我覺得好簡單。我突然間諗起，即係譬如個男仔會睇你，即係譬如你著衫啊、衣著啊各樣嘢啊，唔可以咩斜咩袋啊嗰啲咧，都要去管你啊。開始感覺到係有啲事情係真係會令到呢件事慢慢漸進地覺得恐怖咯。我諗男仔睇又唔同嘅，即係女仔嘅恐怖情人咧，就係另外一種，我覺得係即係心理情緒上控制你比較多啲咧，係啦，即係佢哋未必可以真係咁樣管你，不過係咯，即係 check 下電話或者日日問你做咩啊嗰啲， 我覺得都有嘅喎。即係我覺得佢管你跟住 control 你嘅時間，我覺得有嘅喎。即係如果女仔到 會啊，有啊，有啊，有啊。 我自己個 observation 咧就會覺得咧，當如果大家個感情，等間我哋都可能會講咧，即係一段感情有啲咩元素啦。當個激情開始減退咗，跟住其中一方咧就開始冇咁開始叫做過翻一啲咧。少少自己嘅生活啦，即係類似好似頭先，如果有個 case 話佢入咗大學，即係入大學就係呢一個就可能令到佢 關口， 係啦，開始有個關口咧，就啊，不如我都有我自己嘅生活啦，唔係淨係同你嘅一個生活啦，咁令到咧嗰個恐怖情人咧就會覺得咧，咦，咁點解開始佢唔係全部係屬於我，或者佢個精神已經唔係全部擺喺我身上？系啦，咁我覺得通常就由嗰度開始 trigger 到，佢會 control 得更加犀利咯。 係係係，我諗近呢幾日都係有一單案，即、就、係、是、比較多人傳閱嘅一單案，其實都係咁樣，就係因為個女仔個工作環境轉咗，咁可能當事人佢自己都會寫出嚟話啊，係唔係你個世界已經唔需要我啦？咁跟住就輕生咁樣咯，即係呢件事其實都同你講嘅係一樣。 哦、近期嗰、那個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亦都係同你講個 point 一樣，就係話即係開始有自己嘅生活，即係。一世人如果二十幾歲開始拍拖，可能有好多轉變，即係轉工啊，譬如轉職業啊，即係唔係淨係一份工，轉成個職業啊，要重新適應啊，咁都會有機會噶嘛。咁就個跨越嘅點大啲咯，就開始 trigger 到咯。 其實恐怖情人真係佢點樣嚟嘅咧？即係佢點樣育成一個 恐怖 情人？一從心理學裏邊點樣解釋？一個恐怖情人點樣煉成翻出嚟嘅咧？ 從心理學解釋所有嘢咧，都係由天生同埋後天嘅。 即係天生佢係有一個咁樣嘅成分，可能嗱，例如完美主義，會唔會係傾向呢邊多啲？ 會嘅都 會， 或者個人比較 sensitive， 對於情感上面比較 neuroticism 算唔算咧？即係神經質，即係或者係情感依賴，佢係會高啲。情感穩定性低啲，意思 有呢個可能性，好容易少少嘢就令佢覺得啊，你要離開我，少少嘢令佢覺得好妒忌啊，少少嘢令佢覺得好唔安全啊，咁樣其實佢都係個好 emotion 嚟，好唔 stable 嘅狀態。 自戀咧，算唔算咧？會唔會 自戀都會做恐怖情人啦、啊？係 咪 啊？係啊，會啊。 即係覺得你咁樣都唔錯，即係如果 high level 嘅自戀係咪？即係有機會。 會啊，人格障礙絕對會變恐怖情人 ，borderline 嗰啲都會變恐怖情人啦 ，borderline 嗰啲就係最多添咯，係啊， 你一時好愛你，一時就覺得你係要好控制於我手上，有時好憎你咁樣。 反社會人格都會變恐怖情人啦，就係、是、personality disorder 嗰啲會多。 O、okay, K， 反社會人格即係而家我哋個。 系 咯，OK， 即系话，即系系咯，同埋有啲人唔肯认错啦，嗱，因为头先你讲嘅有一个咧，就系话佢成日都会觉得对方错啊嘛， 系啊 ，blame 系咪？咁所以咧，嗰啲咧，即系佢个归因谬误咧，成日都系 external factors 嘅，即系话咧，佢永远都唔系自己错， 嗯， 错嘅永远都系人哋。 合理化自己做做嘅嘢。 What I'm doing wrong， 即係咁嗰只，即係咁話，我根本冇做錯過嘢。 係啊，唔知自己做咩錯。 即係嗰啲都算係其中一個有機會恐怖情人。 係啊，冇錯冇錯。 同佢細路哥嘅時候嘅 parenting 有冇關係？ 我相信有喎， 有絕對有。 人嘅親密關係係同細個嘅 parenting 係好有關係嘅。 係 即係話心理學有個 attachment theory。 嗯， 係嘛 ？Attachment theory 中文係咩咧？應該叫 依附理論。 依附理論係嘛？咁嗱，即係個依附理論咧，就係話佢 attachment 如果同個 parents 咧係多嘅話，咁基本上佢嗰個嘅對自己個安全感啦，對一段關係嘅處理啦，理論上都會好啲噶嘛，係咪？ 嗯， 咁即係話，如果佢喺育成喺成長階段嘅時候，喺個父母可能係分離。又或者佢哋嘅父母嘅 parenting 嘅相處同個小朋友係非常之疏離，係啦，咁會唔會係其中一個令到佢會有咁樣嘅反應咧？ 理論上是會的，即係可能小朋友佢express love 嘅時間啦，呢個時候父母原來係會離開咗佢啊，或者打佢啊，成日咁變咗，咪就是、啊佢會對 love 呢樣嘢或者 trust 呢樣嘢係建立唔到，跟住慢慢地長大嘅時間，咁變咗可能即係拍拖啊，發展伴侶關係嘅時間就會變咗啊，我要 control 你，揾啲嘢包住你，捉實你咁樣先為之 love 嘅，咁可能係咁樣樣咯， 係啦。所以如果可以是看到他跟家人相處，從家企背景又可能有少少以偏概全的， 是 不是？即是一看他背景又有少少害怕，但是他跟家人相處可能是其中一個。喂，其實是這樣的，如果他阿媽或阿爸是很 control freak 的，會不會是令到呢件事佢都會咁樣去對佢個情人咧？ 咩事？阿媽或阿爸，好 control freak。 係啦，即係好嗰個佢，即係對於嗰個情人，即係嗰個恐怖情人嗰、那個時候咧，就非常之 control。即係例如啦，之前有一套戲，但雖然佢唔係啦，即係《嘆息橋》咁啊，阿陳冠仁咧個角色咧就話佢阿媽咧一叫佢咧放工翻嚟咧，由細到大都係一定要洗手。跟住咧，對鞋一定要點擺，係啦，幾多點鐘咧？佢做少少其他嘢過一個時咧，就唔得就會鬧。食飯嘅時候咧，可能坑咗一聲個，篤咗一聲筷子啊，咁啊即刻會打，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 高壓嘅， 係啦，高壓嘅情況，會唔會令到？即係我諗佢會唔會呢一樣嘢係會佢重複落去？ 即係所以令到佢對佢情人都係有呢一套咁樣嘅模式。對待佢， 係啊， 佢會 learn 咗嗰種 controlling 嘅方法，即、就、係、是、對人嘅方法咯。 但我諗其實咧，最重要係個核心係自己個心咯。即係頭先你講咗嗰點很好，就係嗰啲secure 同 insecure 嘅 attachment，就係嗰種我內心成日都覺得，就算你話俾我聽喺邊，我都驚，或者有啲嘢我突然間諗起，即係啊，唔知你今日會唔會講大話啊？我就 check 所有嘢嗰種嘅狀態咧，係反而我覺得係個心嘅問題多過話我 learn 咗嗰個模式啊，習慣咗要係點樣去做某一啲嘢。 OK， 好，咁我哋第一節我哋傾嗰啲恐怖情人啦，第二節我哋都傾下。咁嗰段關係應該愛情關係應該點樣先至會好啲咧？ 同埋遇到恐怖情人嘅時候 應 該點算？ 係啊，最緊要點樣去做咧？好，我哋翻嚟嘅時候再傾。 一分鐘輔導心理學， 好嚟好去，分手仍係朋友固然係理想，但係現實當中情愛糾纏、欲斷難斷，亦都屬於常見。近来大家兴起讨论恐怖情人， 自以为痴心一片，对方则困扰无边，情绪勒索、威胁伤害、恐吓侵扰，到底恐怖情人是怎样育成的呢？遇到一个非常恐怖的伴侣，想分手、想改变的话，可以怎做？今个星期灵妇天下人和你讨论下不同种类的恐怖情人，同埋遇到的时候可以怎样处理。 好，我哋翻嚟咧，靈賦天下人嘅第二 part。咁如果大家第一 part miss 咗嘅話咧，咁啊太可惜啦，因為咧我哋講緊啲嘢咧係你一世都要防範，就係個恐怖情人。嗱，我唔知道會唔會無端端變恐怖咧，不可能未出現咧，你嗰、那個即係我意思，佢嗰個症狀未出現，係啦，即係你需要小心， 未出現 小心啲，係啦，或者有啲人係人都未出現。系啦，咁咧，所以就好，我哋而家今次咧下半段嘅时候咧，我就讲下究竟佢啲乜嘢原因而令到我佢会咁样，跟住我哋应该识得点样去防范。 嗯、 啊 ，Jasmine 有冇啲你有冇啲 case 系咁样嘅情况，而跟住佢可以点样防范做到呢件事咧？ 我谂其实都会有好多唔同嘅 case 去同我哋讲咧，即系喺感情世界里边遇到嘅困难，而有一啲咧佢哋讲嘅经历都有啲。即係震撼㗎，即係譬如佢哋嘅恐怖指數，佢哋兩個咧，因為一個人 trigger 到佢，咁當事人都會有情緒㗎嘛，咁就會真係互相傷害，有啲暴力事件，攞把刀出嚟斬你啊嗰啲咧，咁即係聽嘅時候都有啲擔心，哇咁樣會唔會真係有危險㗎咁樣？咁我諗其實歸納於頭先你講嗰點咧，就係、是、有一啲嘅安全感，依附都係好重要啊。揾翻轉頭咧，好多時佢哋細個嘅時候同父母嘅關係咧，都未必係咁親密嘅、 嗯。 我哋講嗰啲依附理論就係話，喺 B B 嘅時候其實好簡單。咁 B B 要啲乜嘢啊？咁、可能佢需要嘅就係準時餵奶啦，等佢播得飽啦，等佢覺得個世界係安全。咁當佢喊嘅時候，如果唔係一啲生理上面嘅需要。至少有個人俾把聲佢聽，即係熟悉嘅、啊。你做咩事啊？拍佢心口，未必一定要抱嘅。啲人成日都話抱唔抱咁，未必你抱，但你要知道有依個安全感。咁、長此落去，佢就會覺得啊，即係當我表達我的訴求嘅時候，其實係會有人回應嘅，就唔係話好似有啲嘅家長一啲唔安全感嘅。建立就係話個 B B 勁喊，你唔理佢，哎唔好抱佢啊！陣間佢就話佢係啊，佢以後就係喊噶啦咁。又或者阿媽過嚟打麻雀嘅，喂奶住陣間先啦，我唔死嘅咁樣，即係嗰啲係好唔安全感嘅一種依附咧。到大個就會開始慢慢覺得我表達個需求或者係我有需要嘅時候，人哋唔識回應我嘅，咁、就慢慢開始會有呢一種嘅狀態。咁、當然喺即係細嗰啲，可能小學啊嗰啲階段咧，即係有冇可以識到朋友啊，同朋友傾偈，你會唔會受朋友歡迎啊？咁亦都有啲關係。即係如果一個人本身係比較怕醜，覺得啊唔係太多人接納我嘅，但係佢啲同學好好嘅，小學係咪啊？叫親你都去玩，咁你慢慢就會覺得啊，其實都幾好啊，我都可以同人做下朋友咁樣。但係如果咁唔好彩，去到即係大嗰啲嘅時候，亦都有一啲即係可能。即係童年陰影咁樣啦，即係可能俾人杯葛啦，或者覺得控制唔到自己，即係你最 friend 個 friend 原來啊喺背後講你壞話嘅，咁就更加加深咗呢一種覺得其他人係唔係咁容易可以信賴嘅，即係話我要好防範其他人嘅咁，咁、慢慢上到去就真係有呢啲咁樣嘅傾向，會變咗做我一個咁親密嘅人，我要。交個心俾你，我就梗係要好有安全感啦，係咪？咁我就箍得實實啲咯。 我投資咗落去，我 make sure 有個咁嘅回報先。 好驚走啊！係啊，好驚走， 係驚咗好似冇回本啊，好似自己放嗰啲嘢會蝕咗啊，或者係覺得啊，我invest 咗我嘅情感、我嘅時間，但我得唔到一啲 love 出嚟、，and then 就慢慢 develop 到就是、我要去 control 你，我要 check 你電話，我要去whatever， 即係你見男仔見女仔都唔得嚇，最重要喺我嘅即係under 我嘅 supervision， 即係你先可以做某某某嘅事情咁樣樣。慢慢 develop 咗嘢， 但有咩防范？唔係防范啦，即係佢已經出咗場啦。那個恐怖情人可以點做咧？其實，點樣做先可以叫做啦？我唔知係咪叫做你話離開佢啊，應付佢？我諗係好難喺嗰刻改變佢，就算。你都可能冇乜心去改變佢嘅啦，嗰時候你都係諗住點樣走嘅啫。你因為 fear， 你一定想會 escape 嘅啦。係有啲乜嘢喂招式可以？ 防范。 其实去到嗰一刻，冇乜特别啲嘢好做，咁但系起码要第一 keep 咗自己 safety 先咯。呢个永远去到边度都一定系咁。咁同埋其实去到嗰一刻，其实系需要做就系、是。建立翻慢慢建立翻個健康啲嘅 boundary，因為反正其實你嗰一刻可能你講分手，可能佢轉個頭就刉你一刀咁樣樣。咁、其實嗰一刻可能冇乜嘢可以做到，咁但係你建立翻個健康少少嘅 boundary， 即係俾第一係要俾佢知道你唔舒服，第二亦都係啊，你試下可能喺其他嘅地方回應翻佢 acknowledge 翻佢某啲嘅嘢，咁、變咗可能啊，大家即係起碼兩個人唔係黐翻曬埋一齊，而係慢慢有少少分翻開，咁先可以個喺個空間度做到少少嘢咁樣。 我認同，如果喺一啲爭吵裡面咧，其實即係有 boundary 啦，同埋好激烈嘅時候咧，我哋如果用好激烈去回應佢嘅，好憤怒又好，好控制又好咧。其實是不 work 的，即只會火上加油咁樣。可能當下我諗第一樣要做的就是自己冷靜先咯。即我見到可能有些 case 佢哋最危險的就是譬如你成日都係咁噶啦，跟住佢又點樣啊？跟住開始有些暴力的事件啊，跟住暴力的事件引發到可能真的有些危險的事情發生啊。咁呢一樣嘢係最差的，我覺得。咁即遇到呢一啲情況，我諗其實最緊要其實自己都要知道啊，當事人可能佢有呢一樣嘢，而我唔深化佢呢個情緒，好激動嘅，即係acknowledge 翻啊，我知道你咁做係為咗點樣點樣嘅，係我哋不如俾啲時間慢慢冷靜咗再傾啦，係咪咁係咯？即係如果你繼續鬧翻佢轉頭，或者大家喺度嗌交，其實係更差咯。 係，同埋要小心一樣就係你越 dramatic 去回應佢嗰陣時，佢會用更加 dramatic 去回應翻你。That's why 大家可能本身由嗌交開始，少少好少嘅 conflict 開始，慢慢 develop 到就係我揾到吉你，你揾到吉翻我轉頭，即係要小心呢一樣嘢。 所以可能對佢嗰個反應係有個 contrast， 即係話佢好嬲嘅時候，我反而就要即係 calm 多少少，係啦，即係令到唔會再激化到嗰件事咁樣。不過都真係唔容易嘅。當然啦，即係如果可以分手嘅解決件事嘅咁啊，嗱嗱聲啦。雖然咧的而且確咧係有啲人咧係有啲堅持。我其實近期有個 case， 佢算唔算恐怖情人咧？可能都有少少，佢未至於話傷害對方咯，但係佢個行為就已經非常之傷害，而且佢用嗰啲行為係唔係咁 legal 嘅，係啦嗰個情況。但係咧，當中個女方咧，女方唔係恐怖情人啦，可能少少男方啦，個女方因為宗教問題，所以咧點樣都唔離婚，係因為宗教問題，即係佢唔係一啲，而且佢唔係一啲叫做傳統婦女，係話驚離婚俾屋企人咩啊？係因為個宗教。個情況咧就覺得佢而且佢個宗教的而且確係有少少異嘅異端咁樣嘅情況咧，所以佢對於嗰個婚姻嘅承諾咧係直情係 100% 義無反顧， 金科玉律 係啊，所以令到咧其實佢無論對方點對佢咧，佢回應翻俾佢嘅時候咧都係好到不得了嘅。不過咧，这个得意的地方，其实这个当然就不过是这样的情况，但可能就是个 contrast 出来个恐怖情人会这样去对他，而之后他居然的反应是他又不是顺服的，但是就很 helpful 啊，很忍耐啊，很劝导啊，仍然为了那段婚姻很 commit 啊，之后呢就没有那么大反应咯。即係個恐怖情人，但我諗呢啲咧，即係其實睇兩個嘅情況咧，其實兩個都 QK 嘅，係咯。同埋我覺得呢樣嘢難咧，就係近期睇一套戲嘅怪胎，台灣片嘅，講兩個咧都有OCD 嘅，係啦。咁跟住咧就其實佢最主要講嘅咧就係話，當你熱情減退咗咧，所有嘅優點就會變為缺點，以前所有缺點就變為優點。當中意嘅時候，所以我覺得個關鍵就係、是，當如果我見到有個恐怖情人開始佢恐怖啦，我其實已經個鍾愛程度係減退咗咧，我要再去點樣同佢相處得更加好，同埋要諗點識得同佢相處咧，呢一樣嘢係少少反其道咯， 你讲出咗一点非常重要，即系本身爱情就系一个我哋脑里边一啲 chemical 令到我哋有啲 pair neuropinephrine 爆放烟花先会有呢个感觉。但系其实 有少吸毒 feel 噶嘛， 系有啲吸毒 feel， 系啊，有一个跨，我记突然间记得咧，有一个跨国家嘅研究咧，62个地区咧，咁就研究一下即系啲情侣啊，或者佢后屘结婚啊一齐啦，第一股。或者大家有冇聽過幾多年最高的分手率咧？ 幾多年啊？ 我中國人有七年之痒啦，係咪？即係 大家短咯，應該係幾多？四年。 Thomas 咧？ 五六年。 哎，你比較長啲，真係三年喎。係啦，佢話其實兩年到咧，呢一啲頭先你講嗰啲愛情嘅感覺，其實就已經咧係減退，就見真章咯。見真章就睇到你性格真係一啲嘢係行唔行得遠咯。咁所以初頭其實可能即係你啲恐怖情人啊，或者一開始嘅時候係未必係蒙蔽咗，不過你享受 個 過程係啦，享受同佢融為一體嘅過程，你自己都好開心，滿心花花。咁但係去到一段時間嘅時候，真係會現實上面好多嘢，或者你會想有其他嘢，譬如專注喺工作啊，或者你都有啲朋友想見啊嘅時候，就會真係需要去協調呢個問題。 所以可能預期點樣應付個恐怖情人？我諗更加應該可能 constructive 嘅，第一。根據頭先嗰啲點樣 diagnose 佢有機會嘅，係啦，咁跟住咧就避忌多少少，考慮嚴謹多少少，係咪會同佢拍拖？咁第二嘅咧就係、可能有啲人咧佢唔係天生係咁樣嘅，佢慢慢可能喺嗰段嘅關係裏面咧慢慢形成嘅。咁嗰個情況咧就大家聽到之後咧就可能係多啲，例如一開始拍拖嘅時候就算熱戀期，慢慢過咗嗰段時間。又未退曬嘅時候，都開始 set 啲 boundary 啊，話大家 build up 自己嘅生活啊，應該講下，當大家熱戀嘅時候，都講下自己愛情嘅一啲嘅態度或者嘅哲學啊，應該咁樣去行啊，咁令到對方識得點樣同你相處，唔會變咗恐怖咁嗰只咯。同埋如果係咁樣講到嘅話，不如我哋都可以講下，即係咁點樣係段關係咧，係 cultivate 得。好啲，咁可以係俾大家知道，即係當一齊嘅時候啦，咁點樣可以做好佢呢？ 頭先你講得好好咧，第二點咧就是、有啲人咧，佢唔係原本可能拍一二三個男朋友都唔恐怖嘅，但去到某一啲嘅情況啦，即係自己人生唔同嘅經歷又好啦，可能年紀大咗又好啦，即係可能對自己嘅信心冇咗之後，就開始變得恐怖咯。嚇、講翻啲新聞就係、即係一段時間之後開始疑神疑鬼啊，跟住之後覺得啊，你依家係咪即係事業有成啊，上咗位啊，多咗其他人即係吸引力啊咁。跟住就變得恐怖，咁即係呢一個安全感嘅問題，其實係需要去處理的。 所以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大家遇到啲 life event， 即係包括話咩結婚啦、升職啦、唔知突然間搬去第二度住啦、去咗個學習嘅唔同階段啦、升職啦，即係類似呢啲嘅時候，可能要同對方相處嘅時候咧，就要。謹慎啲，即係或者係要 caring 多啲，了解多啲。因為其中一個咧，就我諗一講愛情或者相處嘅話咧，喺心理學裏面嘅一個愛情 theory 叫 love triangle 啦，係啦。咁我諗大家都好多都話唔定都會聽過嘅，都有講嘅。嗰三個 factor 啦，咁一個就係 passion， 咁激情；第二個就係個 intimacy 個親密度；第三個咧就係個承諾 commitment。系啦，咁啊呢三個即係話有曬呢三個嘅話咧，咁就應該係一個 perfect love 嚟嘅。係啦，咁啊冇咗其中一個咧，都有係少少問題啦，或者叫做唔同階段嘅時候就會有唔同啦。即係例如，應該一開頭嘅時候 passion 係一定會有嘅，即係熱戀期。 同埋會多啲，除非你麻煩下價嘅啫，我未 係啦，即基本上 passion 係一定會最多嘅，跟住開始 intimacy 就會加埋上嚟啦，咁嗰只啦，尤其是如果一開波就即刻 intimacy 同 passion 嘅話咧，咁就嗰啲就係咩一夜情啊。或者嗰啲咩痴戀啊，即係突然間見到哇，好中意啊， 一見咁樣嗰排， 咁嗰啲嘅情況啦，咁嗰個時候就未講到有 commitment 嘅，係咯，咁一啲夫妻可能佢或者唔好 fit 夫妻咧，即係拍拖耐咗咧，就係淨係得 intimacy 同埋 commitment， 就冇曬 passion 啦。但係其實咁樣都唔係最大件事嘅， 嗯， 即係大件事就 intimacy 都冇埋，淨係得翻 commitment 嘅時候咧，咁就嗰個個愛情就比較係唔穩固嘅，係， 嗯， 啦， 或者就淨係得翻個空殼嘅關係咯， 淨 係 得翻空殼關係 咯。即係我認同你講，其實即係呢啲愛情理論係講嘅啫，但理想上面其實每一個階段都改變緊噶嘛。 嗯， 即係啱啱你講嗰個題目就係話，我哋點樣可以有一啲好嘅感情？我覺得溝通真係好重要。我哋係咪一齊同步緊做緊同一樣嘢？係，嗯，理解緊，係互相扶持，定係我拖住一個人好辛苦嘅？嗯，即係定係啊，我哋兩個都唔喐嘅，唔想投資，唔想理佢嘅。咁，嗯，可能其實名義上都係有個關係到，嗯，但係入面係冇嘢嘅。即係我哋掛名係做緊呢一啲嘢，但係其實各自各係冇呢個即係關係喺度。 其實溝通咧，我覺得都係絕大部分九成幾嘅問題都係喺呢一度啊。 嗯， 有咩辦法可以做得好溝通咧？因為咧，我覺得一開頭大家很熱戀的時候就不需要太多一些很深入的溝通， 嗯， 都可以互相吸引到的，或者那個時候肯溝通多一些，跟住當相處的時候，尤其是就未必一定是夫婦，就算你拍拖耐了，你很多自己的一些實際問題可能你開始要處理，那個時候就變了個溝通是一些交代啊、安排 negotiate 嘅，係啊 ，negotiate 係多過咧，係一啲真係我哋所講嘅 sharing 嘅。 嗯， 其實可以點樣咧？即係例如你自己經驗係點樣先？ 嗯嗯， 係啦， 傾一啲應該咁講係傾下大家嘅 feelings 啊，係，即係啊，你做啲乜嘢嘢嘅時間令到我有啲咁嘅 feeling， 而之後我啲咁嘅 feeling， 我俾啲咁嘅回應你，咁你又有啲咩 feeling？ 即係喺翻個feeling 嘅 level， 其實可以幫到好多手，因為 喺邊個 occasion。或者點樣製造啲 occasion 去傾呢一樣嘢？ 可以嘅，即係我都建議過我啲嘅 client， 即係佢哋可能係一啲比較親密嘅時光，意思即係可能啊臨瞓前咧張牀度去傾下偈啊，好談心啊咁樣，或者可能一個比較單獨啲可以兩個人相處，而大家情緒都穩定嘅情況，其實都可以做呢啲咁嘅 exercise 咯，係啦， 嗯嗯。都係呢個有五個愛嘅語言教導啊！唔係quality talk 係好重要。正如頭先阿 Thomas 所講，即係除咗講一啲即係好 factual 嘅嘢，喂，家私你真係要買邊張袋啊？成成，其實都要留翻啲時間係呢一啲即談情嘅時間，或者大家互相 appreciate 嘅語言，其實係好重要。但係慢慢一段關係耐咗之後，就變咗你係阿仔個老豆啊，老豆你。點樣點樣啊？你交咗學費未啊？阿媽咪，你聽日要記住執書包喎、啊，咁樣、就係變咗呢一啲嘢咯。所以有少少即係我都會感覺到啲人有分愛情係真係尋愛情嘅、即係嗰種感覺係屋企已經冇咗，即係我真係有啲 client 佢哋都會好 open up 去講男士有分愛情，我見到佢講嗰時個樣咧，真係翻咗十八歲拍拖個樣、而我係明白，即係佢哋係。即係個心理上係滿足咗呢一種真係拍拖，就係同你講嗰啲關心啊，去旅行好開心，即係淨係簡簡單單嗰啲，就唔係淨係責任咯。所以我覺得一個關係行得遠，其實真係除咗生活上面嘅嘢梗係理啦，即係唔係風花雪月我哋乜都唔理咁樣，但係。好重要嘅一點都係真係要預留啲時間，由呢一啲咁樣去即係大家去關懷啊，去即係。 同埋我建議就係做一啲咧我其實做一些事情咧，係會引發到一些深入啲嘅討論或者交流嘅。例如，我覺得簡單啲嘅就係睇戲，即係你唔係淨係睇 Marvel 啦，或者係或者就係睇套笑噶啦，或者係《鬼滅之刃》都 OK 啦，即係都可嘅。即係例如你可能睇套《幻愛》，即係咁嗰只嘅，睇套《一秒拳王》，即係。我睇啲係有討論性嘅，即係例如睇怪胎，即係類似呢啲咩親密的房客，即係總之你睇一啲咧係深入少少要討論，即係可能你出嚟嘅時候有啲感受，跟住大家就去傾。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如又或者即係我講啲 layman 啲，但係又有機會，即係例如做義工，係啊，即係例如一齊去做呢啲嘢嘅時候咧、你可能睇到某啲嘅 occasion， 睇到某啲嘅 event 咧、你會有唔同嘅觸動咧，咁你就可能會。大家去傾嗰樣嘢咯，我覺得要做呢啲嘅事項咧，唔係淨係即係例如我認為係冇呢啲咁樣嘅 感覺冇呢啲咁樣 triggering 嘅一啲嘅活動，例如可能一齊去海洋公園， 嗯， 一齊去嗱，除非即係你玩得好開心、好過癮都 OK 嘅，即係純開心。但係就呢啲未必會引發到好好深入嘅一啲嘅 交流咯， 交流咯。 嗯， 我覺得可以做呢啲咯。 同埋大家都要有心咯，即係呢個我諗其實都係同尷尬有啲關係。即係譬如你中意睇戲咧，我記得我有個學生咧，佢上我堂係讀電影治療嘅。點解佢要嚟上電影治療咧？就是、原來佢老公係一個電影迷，即係佢講好多嗰啲喺後面，但係佢唔中意睇戲嘅。所以佢反而佢個仔又 OK， 所以佢個仔同佢老公就會傾到一啲電影上面嘢，就嚟講嗰啲深入交流。但係佢覺得佢自己格格不入。 咁咁係爭少少， 咁啊爭少少， 爭少少， 要揾到啲啱嘅嘢。 同埋頭先啊 ，Jasmine 都有講，唔知阿 Thomas 都同唔同意，就係、 是， 我諗都一定都會同意，即、就、係、是、兩個一齊。頭先我又唔一定會同步嘅，係一齊都有 development。 嗯、 其實我覺得好多咧都係因為未必話咩咩竹門對竹門咁嗰個啦，但係大家喺個 development 脱少少脱節咗， 係係， 嗯嗯， 係啦，即係話大家都有成長，其實個成長唔需要係同一個方向。總之你有你一方面的成長 growing， 係啦，我有我一方面的成長，未必是職位上的成長，是你知多了嘢啊，見多了啊，又有新的一啲嘅 exposure 啊，咁其實你某程度上呢個時候已經想同人哋 share 啦嘛，跟住對方又可以 share 到俾你，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重要， 係嘛？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冇錯，係 咯，即係所以係一起成長是其中一個嘅關鍵嚟嘅。例如如果是頭先，我覺得 intimacy 是一個長久的保證嚟嘅。 嗱， 因為 passion 是不可以啦，承諾齋靠佢不 OK 啦。即係我覺得 intimacy 是其中一個會保持咯。即係呢個唔單止是話性上邊嘅 intimacy， 是大家就係情感交流啊，交流一下啲 emotion 啊呢一方面嘅 intimacy， 好似朋友 方面。 好即係朋友咁樣啊，我哋可以 parallel 咁樣。 其實會唔會其實某程度上，即係開始長咗係似一個非常 OK 嘅朋友， 係 會唔會啊？即係呢個都係一個 即兩個人係目擊住對方嘅成長，其實嗰個都係一個 intimacy 嚟嘅，係、所以呢個關係反而可以係最幫到手，就係、是、大家都 keep 到一個嘅 healthy 嘅 relationship 咁樣。係 嘅，尤其是當大家相處耐咗 ，physical intimacy 開始。減退咗咗，即係 desensitize 咗，其實就要一啲真係 mental intimacy 咯， 係 嚇，即係一齊成長，一齊去傾談，有啲咁嘅 經歷咁樣 嘅經歷嘅一啲嘅咁樣嘅 sharing， 呢個係其中個，其實亦都要咁樣去諗先得咯， 嗯， 係咯，即係喺個相處裏邊， 冇錯冇錯冇錯， 係啦，咁我哋又講咗恐怖情人同埋究竟一段關係點樣可以凝聚得更好啦咁樣，咁我哋又一於就睇下再幾個禮拜之後咧，究竟有冇啲其他嘅嘢發生，咁我哋就揾佢做話題咧，亦都好留意咧就係、是。睇下頭先我話即係好掛住做嘢一個咧，究竟佢嗰、那個嗰段情咧係點樣發生？我迎住蛋羹係會有啲嘢㗎啦， 係 因為咧佢一講完話唔要劍橋，劍橋就即刻廢咗佢咧，即係佢講完啲嘢咧，可能佢其實自我即 係實現 咗， 或者佢先講咗先唔關我事㗎，我係咁樣做唔關我唔夠吸引咁樣咧，可能係咁樣 攞咗先機 好啦、 okay。我哋留意住， 我哋積極留意住好。OK， 好啦，咁啊，我哋靈富天下人今集我哋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好，拜拜。